很想不到刚才看到毕业生啊，在我们中间的竟然不多哈。 啊，估唔到咧，喺我哋当中嘅毕业生原来唔多。 我们知道现在在学校以及在另外一些毕业礼，就是说有部分，起码一部分是在可能还在 call center 里面。 我谂到咧，好多学生咧仲系可能系喺call center 入边。 一般来到这个时间，可以说是一个百感交集的日子哈。 这个时间可能一个百感交集的时候。 我们中间有些同学，他们经过哈几年的努力哈，好像达到一些成果了。 有些同学呢，经过几年的努力，好像得到一些成果了。 甚至哈也有新的方向。 甚至都有新的方向。 但另外一方面，教会就开始好像又。起码在暑假的时候，就好像陷入一个比较安静的时间啊。 教会咧喺暑假都进入一个安静的时间。 因为部分同学要离开了。 因为部分嘅同学离开。 特别是团契里面，特别感觉到那个同工又缺少了。 特别系团契入边又感觉到同工嘅缺少。 当然在同学方面来说，他们面临的有一句话说哈，毕业啊，是马上就要失业了。 咁好多學生會面臨到就係畢業，係咪就係面臨失業咧？ 這個每個人這個遭遇大概不一樣。 每個人嘅遭遇大概唔一樣。 大概我們中間不少人有曾經這個說這個找工作的經驗吧哈。 咁當中好多人咧係為揾工作嘅經驗。 可能遭遇每個人不一樣。 我諗遭遇每個人都唔一樣。 有些公司有些僱主他們就比較嚴格。 有些雇主比较严格， 不晓得在大家有没有经验，就是去找份工作，他就是重新把你审核得很厉害哈。 就你不知道有没有经验，就是你去找一份工作的时候，他将你重新审核得很严格。 他看你以前的成绩， 看你以前的成绩， 也有甚至要当然要 interview 哈，面试， 当然需要面试的， 甚至有些要你马上就参加一些笔试也有哈， 当然有啲要即刻去参加一啲考试。 一般最常见就是参加什么 IQ test， 最常见咧就系参加啲 IQ test， 智能测验， 智能测验。 咁我这个智能测验大概很多不同的看法了哈。 对呢个 IQ test 当然有好多人唔同嘅睇法。 有些人说年龄是女人的秘密哈。 有些人说年龄是女人的秘密， 大概这个IQ 啊，这个智力商数也是不少人的秘密，他知道但是不想告诉别人 大概呢可能 IQ 就是很多人的秘密，所以他都不想告诉别人 不过这个是可以说可圈可点，因为实在证明了这个 IQ 也是不代表什么的， 这个其实都可圈可点，因为 IQ 很多时候不代表到什么。 简单一点讲啦，这个、IQ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智力跟一般的智力一个比较哈。 咁 IQ 点讲呢，就是你的智力同一般人的 比例。 比如说 IQ 100是代表什么？ IQ 100代表什么呢？ 是满分吗？ 是满分呢？ 当然不是啊。 不是。 IQ 100就是说你跟别人一样，跟这个平均的人一样哈。 IQ 100就是说你同平均的人一样。 所以有一句话是一个取笑人的讲法哈。 就一个讲取笑人的讲法， 就是说他的，就是说 room temperature 啊，就是的 IQ， 就是说他的智商是这个跟这个室温差不多的。 有啲人讲笑就话你的智商同室温差不多。 那这美国用华氏吧？ 喺美国嘅华氏嘅制度底下可能几好。 这个室温大概是大概一般是75度差不多吧哈。 一般人的室温是大概70几度咁啦。 所以 IQ 75呢，那就是表示你是中下哈。 咁如果你的 IQ 是75度啦，咁你应该是中下噶啦。 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智慧。 今日讲到智慧， 就拉这个来讲一讲啦哈。 咁我哋就拉过嚟讲讲。 这个有人这样子的。去那个监狱里面也做了一个测验， 原来监狱里面做了一个测验， 竟然发现监狱里面有些 IQ 非常高的， 他们发现监狱里面有些 IQ 非常高的人。 广东话有一句话哈， 广东话一个说话， 叫拆功计状元才，就是是贼功啊，贼就是贼功，就是那个啊贼啦，贼的那计谋啊，那个盗那个渡劫的计谋，盗贼 哦， 盗贼嘅计谋啊， 讲错。咁咧即系话咧，你可能咧就系做贼做得好叻，咁但系咧你嘅财力咧就好似一个状元咁。 啊，有这样的讲法，就是说他的那个有些人在 IQ 很高，但是结果他不成功。 有啲话佢 IQ 好高，但佢唔成功。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智慧，特别是讲到从上头来的智慧，大概跟这个也不一定有关系哈。 咁有时讲到上面嚟嘅智慧究竟系点样嘅咧？ 常常我们就是感觉到现在人的智慧是越来越高。 好多人都觉得而家人嘅智慧越嚟越高， 就好像慢慢的就再不需要这个一般的所谓就是所谓一般所谓看人越来越高的话，这个世界越来越好的那个有一种这样的讲法哈。 咁我觉得人觉得啲人嘅智慧越嚟越高咧，呢、这个世界就会越嚟越好。 事情是不是这样子？ 咁事实系咪咁样咧？ 不错我们有的时候就惊叹啊，人的那个发明，很多的物质的改进。 冇错，我哋好多时好惊叹好多人嘅发明，好多嘅改进。 特别是最近那个这个电子科技啊，那个电脑科技啊，其实是好像一日千里。 特别系近排嘅电子科技，好似一日千里。 那我们就想哈，究竟喂那么这个东西就发明才出来一两年又不管用了，又 obsolete 了，又过时了。 咁有啲嘢出咗嚟一两年咧，又过期了，又过时了。 但是有一个人就这样感叹。 有个人就咁样感叹。 但是这个熟识的智慧的进步，好像并没有带来人类真正的幸福。 好似咧，啲人话咧，呢个熟世嘅进步咧，好多时都冇带嚟人嘅真正嘅幸福。 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人还是没有办法对付罪。 嗰时讲啊，人就冇办法对付罪。 以前曾经有人就想到哈，这个世界越来越好，因为这个教育普及了吧。 有啲人咧就谂过话啊，而家咧教育咧普及咗。 这个社会应该有进步。 咁社会应该有进步。 但是在十九世纪这样讲。 但系十九世纪咁样讲。 不错，科学有进展了。 没错，科技有进展。 但人心还是在最里面。 但人心仍然在最入边。 所以二十世纪一开始就开始的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 所以二十世纪一开始咧就开始咗 第一次 世界大战。 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就当然也是痛定思痛。 咁第一次当然系痛定思痛。 但结果怎么样？ 那结果点样呢？ 很快又变成。有第二次的世界大战， 好快咁又开始咗第二次世界大战。 到今天，直到今天， 直到今日， 人类的智慧是发明更好、更厉害的武器。 人类嘅智慧发明咗更厉害嘅武器。 但是人并没有带来人类的和平， 但系并未带嚟咗人类嘅和平。 每天听到都有因着战争而死亡的。 每日都听见有人因战争而死亡嘅。 这人类的社会怎么样？ 人类嘅社会又点呢？ 美国是算是教育很普及。 美国一个教育好普及嘅国家。 一般也承认哈，这个学术也是地位很高。 亦都有多人承认系学术好高。 所以每年都不少人从外国来美国求学。 所以每年都有好多人喺外国嚟美国读书 研究， 做研究。 但是美国这社会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很多的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罪恶 的蔓延。 但美国的时候都没办法控制罪恶的蔓延。 那我们来到这个 Wisconsin， 它这里比较太平，是不是？ Madison 是一个很好住的地方，是不是？ 在 Madison 可能比较太平。 但是就是在 Wisconsin 这个州里面那个监狱也是人满之患。 在 Wisconsin 的监狱里面都有人满之患。 还有别在一般我们看到这个现代这个家庭里面的情况。 原来家庭入边咧，我哋见到类似嘅情况。 就是说人。人之间的关系啊，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糟糕。 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系即系仔女同父母同埋夫妻之间的关系咧，越来越差。 现在我们讲到这个物质文明啊，但是一方面有很多进步。 讲到物质嘅文明，一方面有多进步， 但是一方面也有带来很多就是后遗症。 亦都带嚟好多嘅后遗症。 就是说，这个环境的入网的。污染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讲到好多环境污染的问题冇被解决。 我们知道中国进步很快。 又知道中国进步得好快。 啊，但是面临的是一个环保的问题。 就面临一个环保嘅问题。 另外一方面是人的心灵也是不因为这个一般的智慧的增长而有这个什么改善。 你发现咧，人嘅心咧，亦都冇得到好大嘅改善。 在美国的军队里面，他们很注重一种人，就叫随军的牧师 chaplain。 喺美国军队入边，好注重有一个随军嘅牧师，我哋叫 chaplain。 你如果要去当随军的牧师的话， 如果你去做一个随军嘅牧师嘅话咧， 一定没有funding的问题， 一定冇呢个funding嘅问题。 就说他会全部支持你练神学， 佢会全费咁支持你读神学。 为什么这样子啊？ 点解咁样咧？ 他们当然很知道，他们的那，比如说在空军里面的飞行员啦，他们所控制的是非常价值非常高的机器吓。 佢主要譬如嗰啲空军嘅机师咁去控制一个好昂贵嘅机器。 如果他们心灵有问题的话，精神有问题的话，什么问题的话，那个国家就很可能很损失很大。 咁咧，佢知道如果系呢啲人咧心灵有问题嘅话咧，咁佢国家损失会好大。 所以他们这样优待他们的随军牧师， 所以佢优待佢哋随军嘅牧师。 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这个情况。 中国都有咁嘅情况。 有人说哈，这个几十年来这个无神论的教育哈，就好像中国就对这个心灵的这个文化好像重新掏空一样。 咁我讲到喺中国。几十年来的无神论的教育呢，令到很多人的心灵好像挖空了那样。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也是面临很多罪恶的问题。 很多人都说呢，中国呢面临一个很多的罪恶问题。 有人说中国人比较聪明啊？ 有些人说中国人比较聪明， 比美国人聪明一点， 比美国人聪明一点。 希望我们中间不是美国人听到啊，就不要生气，但是他说人满之患啊， 不怕。 咁咧就 中国人咧就监狱人满之患啦，我说。 中国人咧就话监狱入边嘅人满之患咧，我哋就唔怕。 所以中国人就比较喜欢做什么？ 所以中国人比较喜欢做咩咧？ 枪毙。 比较喜欢枪毙。 那就解决，好像解决一点问题了，是不是？ 咁就解决咗一啲嘅问题。 我们就注意到这件事情啊。 咁我就知道啲事情。 有一个人叫梁彦成的。 有人叫梁彦成。 大家有没有人听过他的啊？ 大家有没有人听到他的名字呢？ 梁彦成教授啊，有人听过啊？ 梁彦成教授， 他在加拿大有一个叫文化更新研究中心。 他加拿大有一个叫文化更新中心。 本来他是研究哲学的，然后他后来也念过神学，后来在神学院里面也教书。 他本来念读哲学的，后来他都做了神学之后呢，就开始入面教书。 不过他现后来开始他自己的文化更新研究中心以后，他就也是专门在这方面，就是他的志向就是把这个中华的文化来做一个更新的工作。 咁咧，佢自从开发咗呢个中心之后咧，佢嘅志愿咧就系希望将中国人嘅文化咧去更新。 大家知道他是也是哲学家，他是也是一个基督徒。 大家知道佢除咗系一个哲学家，佢都系一个基督徒。 但是大家想不到的是说，中国竟然请他回去。 但是大家估不到的，中国居然请他回去。 是官方请他吗？ 是官方邀请他。 不是民间的教会请他。 不是民间的教会。 去演讲。 去演讲。 希望这个中华文化能够再一次就更新。 希望这个中华文化可以再次更新。 多多少少会叫人心不要每个人都像。 这个钱啊，这个金钱来看啊。 希望咧唔好每一个人咧都向钱看。 好，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智慧，但是我们今天所写讲的，大家明白，我们现在讲到从上头来的智慧。 今日我哋讲嘅智慧咧，系一个由上头而嚟嘅智慧。 啊，既然这个人的智慧解决不了问题的话，我们看看神的智慧会怎么样。 啲人嘅智慧解决唔到问题嘅话咧，我哋睇神嘅智慧会点咧？ 我们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里面讲到一句， 系提摩太后书三章 十五节 嗰度讲到， 说这圣经能叫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呢度话咧，因着神嘅圣经咧，你可以因着基督嘅信而得救。 得救的智慧什么意思？ 得救嘅智慧系点解咧？ 就是说我们人本来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面临将来出这个危机。 讲话人呢将来面临一个危机。 今天圣经里面给我们一条生路。 圣经给我们一条生路。 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当我们有一个得救的智慧。 就是可以因此而能够得救。 可以因此而得救。 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先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得救，因为要得救，就是说要信耶稣了。头一步，大家那个大一个大的难关，就是究竟人。 所以有个好大的障碍，就系信。咁究竟系点样？ 对，就是说，在人能不能够承认、接受有一位神的事实？ 就是说人可不可以接受一个有神的事实。 在有一个藤进辉牧师讲了一个真实的见证。 藤进辉牧师讲了一个见证， 就是有一个人他不信有神， 一个人不信有神， 当然他不是基督徒了， 他不是基督徒， 虽然有朋友向他传福音， 虽然有朋友向他传福音， 但还是不信， 他也是不信。 所以他的朋友他的家人就跟他讲了， 所以他的朋友他家人就跟他说， 你要不要试试看， 你要不要试下， 就向这位神祷告， 向那个神祷告， 就说希望他给你知道有他的存在， 希望给他知道希望问他，要他让你知道他的存在 这个这是不止这一次发生啊， 这个不是只是一次的发生 结果这个先生叫他就好啦，我就试试看吧。 咁佢话啦，呢个先生就话好啦，等我试下啦。 就他祷告之后， 咁结果祷告之后咧， 他常常心里面有一个数字出现。 佢成日心入边有一个数字出现， 14 啊。 佢成日个心入边个数字出现就14。 太奇怪，为什么有这个数字出现？ 点解成日都有呢个数字出现嘅咧？ 有一天，他就把圣经打开。 有佢将圣经打开。 要一般这样打开的话，大家都会翻到哪里啊？你猜猜看。 如果你将本圣经在中间打开的话，你会去揭在哪里呢？ 诗篇吧。 应该是很大机会揭去诗篇。 他诗篇就慢慢到14啊。 那你就揭去诗篇第14篇。 啊，一看下去。 看下去。 第一节。 第一节。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 他就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 他就觉得一个很大的那个震撼， 他觉得很大的震撼。 这个人他后来结果还是信有神，而且信了耶稣了。 这个人后来就信了耶稣。 所以这个得救的智慧也是有的时候神给我们有怜悯了。 所以是得救的智慧，神给我们有怜悯。 这位先生好像快一点哈。 这个先生可能比其他人快一点。 有些人就很久才接受这个事实。 有些人很久才接受这个现实。 我们常常就是很认识的，离我们很近的有一位冯秉成教授。 另外好近的有一个叫冯秉成教授， 他在这边的冯秉成牧师。 现在变成冯秉成牧师。 他也是经过很久但是结果还是神给他这个得救的智慧了。 他都是经过了很久神才给他一个得救的智慧。 得救的智慧哪里来？ 得救智慧哪里来呢？ 圣经里面来。 在圣经里面来。 我们也认识有一个印度教的人 有一个印度教的人 他有人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不要信。 有个人同他传福音，他说我不需要信 我还听你的吗？ 那我不用听你讲了。 不结果他们还是送他一本圣经。 嗯，结果呢他们都送了一本圣经给他， 他就看， 他开始看， 看 看了，诶， 结果他也信耶稣了。 结果他也信了耶稣 啊，他做了传道人， 做了做了传道人添， 甚至就结果他变成滕敬辉师母了， 变成滕敬辉师母。 那在这里我在讲谁了哈， 那接着讲了哪个， 反正这是很事，这个事实就是说圣经给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这样圣经给我们有一个得救的智慧， 不是别的地方可以拿得到的，看得到的， 不是在这里可以拿到看到的。 那如果说有人问你，那究竟圣经里面讲什么得救， 我马上要得救，比如说一个快要死的人要得救，你怎么跟他讲？ 咁啊，譬如有人就系死啦，佢要即刻要得救嘅，咁你应该点同佢讲咧？ 嗱，你说好啦，圣经你看吧，你看吧。 咁你话呢本圣经叫你睇啦，你睇啦咁。 好，系佢看，我们还最好，我们本身也把综合了几个原则出来，好不好？ 咁我谂我哋最好咧都系综合几个原则出嚟。 啊，是。你怎么跟他讲？ 咁你应该点同佢讲咧？ 但系我想大概有些人有准备啦。 大概有啲人有准备。 圣经里面就是告诉我们有位爱我们的神。 圣经入边讲话我哋爱我哋嘅神。 因为神爱我们，但是我们出的问题，我们好像与他相隔，我们好像格格不入啊，就是没有办法跟连到他那边去。 我哋有时觉得咧，我哋同神好似格格不入，好似好难连接到佢嗰边。 原因就是因为人有罪。 原因咧就系神有罪，人有罪。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缺了神嘅荣耀。 而且有罪的话，我们圣经里面讲的罪的工价就是死。 而且神啊，圣经里面讲到。人有罪，罪的公价就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耶稣基督里来是永生。 唯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有永生。 啊，为什么会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可以能到永生呢？ 为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得到永生呢？ 因为他亲自来寻找我们。 因为他亲自来寻找我们。 亲自为我们罪死的十字架上。 亲自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他死后他还复活。 死后还复活。 这样他能够把永生赐给我们， 这样他可以将永生赐给我们， 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复活也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啊、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用信心来接受他， 必须用信心来接受他、 啊、以前有一个人叫马丁路德， 以前有人叫马丁路德， 他也寻求这个得救， 他也寻求这个得救， 在那个时代圣经很不普及、啊、 在那个时候圣经还很不普及，非常不普及， 好，不过幸好他是修道士， 刚刚好他是一个修道士， 所以他可以有机会读圣经， 所以他有机会读圣经， 他读啊读啊， 他读啊读啊， 就发现、哦、原来圣经里面讲什么，我们因信就可以称义， 因为他发现到原来我们是因信就可以称义， 跟当时一般他所听到的外面所听到的那种讲法不一样， 跟外面所讲的讲法是不一样、 外面他们所听到的是说要积功德啊， 外面所讲到的是要积功德， 买赎罪券， 买赎罪券。 但是他从圣经里面看到，人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而得称为义。 但是睇圣经咧，人系因信耶稣基督而可以被称为义嘅。 这是得救的智慧， 呢个系得救嘅智慧。 我们才看见保罗也讲到另外一种智慧。 保罗都讲到另外一种智慧， 也是同一个智慧，不过他是讲到认识神的智慧。 系另外一种智慧，讲到认识神嘅智慧。 在以弗所书一章，那他这样讲。 在以弗所书一章，他这么讲。 我就翻开圣经，好不好？ 我们一起打开，好不好？ 圣经，新约以弗所书。 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 17节。 17节。 这里保罗讲，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嗰度咁讲，佢话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我们要认识神，也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 我们要认识神，也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 这个属灵的智慧， 这个属灵的智慧。 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靠我们的头脑去认识神， 如果我哋以为可以用我哋嘅头脑去认识神， 就会陷入一个很大的危机里面， 就跌入一个好大嘅危机入边。 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就碰到一个所谓一种的矛盾。 所以基督徒通常碰到一个好大嘅矛盾， 就是说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头脑，我们该怎么看待它？ 我哋嘅头脑点样去睇呢件事呢？ 一方面我们知道神，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的理性也是神所造的。 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理性是神所造的， 所以我们就不是 一般的迷信的人。 所以我们就不像一般迷信的人。 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所以我们不能埋没我们的头脑， 所以我们不能够埋没我们的头脑。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知道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人因罪的败坏， 另外情况我们人因为我们的败坏， 连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头脑也是有败坏的， 连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头脑都是败坏的。 所以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有限， 所以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有限， 就需要好像保罗这样祷告，求神把他那个赐人智慧启示的灵给我们， 就像保罗这样要求神将他将神的智慧给我们， 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才能认识他， 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才可以认识他。 刚才讲到求这个找职业的考试里面，除了智力测验之外，还有一种测验，就看你的验你的视力啊。 求职入边嘅 interview 入边咧，除咗考你嘅智慧之外咧，仲会考你视力嘅。 就看什么职业，当然。 当然睇下你嗰个系咩职业啦。 我有个亲戚，他想在香港想当那个警察。 有个亲戚喺香港想做警察。 他是后备的，就是说这个监差的警察哈。 咁佢系一个后备嘅监察。 兼差。 兼差。 就是好啦，我都可以给他去考试啊。 咁俾佢考试， 你看， 佢睇， 发现他是色盲的。 哦，原发现佢原来佢系色盲嘅， 就是分不到颜色的， 佢分唔到颜色。 如果没有色盲的人，就很难想象有色盲的人怎么样哈。 冇色盲嘅人好难想象有色盲嘅人点样。 那说反正他们的世界是黑白的世界啊。 咁佢哋嘅世界就系黑白嘅世界 啊，所以他结果不能当警察啦。 咁结果佢唔可以做警察。 那警察要有的时候要作证。 警察有时候要做证， 比如那个他看见那个贼是穿什么衣服的， 他说那个贼是穿什么色衫的， 他也不能讲出来的话，那就很糟糕，对不对？ 如果警察都讲不出来的，那么大件事。 当然如果开车那个灯号那个红绿的部分呢，也是很麻烦哈。 那么比如驾车你那个红绿灯你都分不到，那么也很麻烦。 还有一种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天生这个对音乐是所谓五音不全， 好多人咧，天生咧对音乐咧，有啲人我哋讲佢叫做五音不全。 所以也是，就是有些人很难想象，好像有些很非常好的，有些人难想象，就是说从随便一个音，他都能说出来什么音出来啊！有些人非常厉害啊。 咁有啲人咧，音乐好好嘅人咧，佢你求其俾个音佢就可以知道嗰个系一个咩嘅，系一个点样咩嘅音，咁咧佢好难想象一啲五音不全嘅人点解会听唔到 啊！所以 absolute pitch， 但是有些人咧，他可以这样唱，给他一个音符，他就叫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样也可以啊，有这样的。 咁有啲人咧就好快可以听到 exactly 边个音。 但是我们喺圣经里面讲到，有时候人的灵里面哈，也叫灵蒙哈，所以 咁所以啲人咧，有啲人叫灵嘅蒙灵盲。 这个名词，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啊？ 这个名字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 在圣经里，是圣经里面的意思啊。 圣经里面有一个意思， 就是说人凭着智慧不能认识神。 人凭着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智慧哈。 人凭自己的智慧不可以认识神。 我们因为我们的智慧本来就是因罪而败坏的。 因为我们的智慧本来就因为罪而败坏。 要从神而来，他的智慧才能帮助我们。 要从神而来的智慧才可以帮助他。 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个比喻嘛。 所以我看到一个比喻， 有些人他就是一个瞎子摸象的那个这比喻嘛哈。 一个盲人摸象的比喻。 所以就是说人是有时候对这个智慧本身也是很不完全，对不对？ 所以人的智慧都不完全。 有一些情况就是说科学家有的时候他们也蛮客观的， 有时科学家客观。 常常我们听到一个比喻， 常听到一个比喻， 就是说讲到在光的特性， 在光的特性里面， 科学家他们一方面看到有的时候光有离子的特性 particle 哈， 有时在光里面他们又见到一个 particle 的phenomenon， 有的时候光有了一种波动的特性， 很多时候它有一个波动的phenomenon， 好像两种没有办法把它融合， 好像有两个 properties 它们不可以将它融合， 但是科学家就很坦诚地说好就是这样子，我 就接受它这样子好了， 那么科学家就说好了，我们就接受它，它是一个这样的现实， 好像研究这个宇宙的话， 好像研究宇宙的话 很微细的地方要用到量子力学， 是一个很微细的地方用到量子力学 这个广大的方面我们要用这个相对论 广大的我们用相对论， 但是科学家还是这样子就算了，没有办法把它合起来，还是就这样接受下来了， 很多科学家就说我没办法将它合埋，那我们 就接受它这样就算了， 在认识神的真理上， 在认识神的真理上面呢， 我们有时候也碰到一些问题，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把它讲通的，所谓哈， 很多时候我们有些东西都好像是我们没办法可以将它讲通的 想不通的， 想不通的， 但是我们也是不是应该好像那些科学家一样，我们就用信心来接受下来， 但我们没有，是不是应该好像科学家这样 就用信心去接受那些东西呢 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 有一句警告， 彼得后书第三章六节那里有这样的，第十六节那里有这样的警告， 这边讲到保罗的书信， 又讲到保罗的书信，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 信中有些难明白的， 信中有些难明白的， 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 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 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 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 就自取沉沦， 就自取沉沦。 所以我们在认识神的真理上，我们也要小心。 所以我们认识神的真理上，我们都要小心。 我们承认我们的有限， 承认我们有限， 我们就不需要去强解， 我们就不需要去强解。 今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是雅各讲到的智慧， 今天我看到呢，入面是雅各所讲的智慧。 雅各讲到从上头来的智慧，它其实特别针对我们在群体生活，特别是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应当有的智慧。 雅各书面讲到很多我们教会入面团体生活入面所需要的智慧。 这里讲到从上头来的智慧。 这里讲到由上头而来的智慧。 也有一些智慧是所谓不是从上头来的。 也都讲到一些不是从上头而来的智慧。 我们基督徒，我们一般我们就这个所谓从上头来，就从天上来的智慧。 好多时讲到是从上头来的，就会讲到是从天上来的智慧。 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我属神的人是怎么从上头生的？ 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从神而来的就是从上头生的。 因此，从上头生怎么样？就有一位从在天上的父。 所以怎样呢？如果你是由上头生的呢，你就有一个天上的父。 我们有在天上的盼望。 我们有天上的盼望， 有盼望在天上的家， 有盼望在天上的家， 甚至因此我们也是一个天上的国民， 所以我们是一个天上的国民 我们的 citizenship 是在天上的， 我们的国籍是天上的 我们也有职财在天， 我们都是财宝在天上， 我们这也我们也哥罗西书 也是劝我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 哥罗西书都劝我们要思念在天上的事 现在讲到从上头来的智慧， 这里讲到是上头而来的智慧， 这是什么智慧？ 这是什么智慧呢？ 这里是讲到我们就简单从十七节就看了哈。 我们简单由第十七节看， 这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 唯独由上头而来的智慧先是清洁， 清洁比对上面讲到那个一种属地的智慧， 清洁相比一些在地上的智慧的时候呢， 前面是讲到苦读直读， 前面讲到苦读和直读， 自夸，反正地上的智慧是叫人陷入一个这个这种叫纷争里面， 地上的智慧要我们陷入在一个纷争里面， 但是从上头来智慧叫我们先是清洁，就是有一个不受罪恶所沾染， 天上的智慧给我们一个清洁不受沾染的。 下一步是后世和平， 后世和平 就是说从上头来智慧是带来我们人与人之间一个好的关系， 就是上头来的智慧给我们带来一个人和人之间好的关系， 一个和好的关系， 一个和好的关系。 当然这个根基是说因为我们与神先和好了， 将这个根基是说我们先和神和好， 人与神和好之后才能可以跟别人一起和好， 人和神和好我们才可以跟其他人和好， 就没有增进， 就没有增进。 因为属地的智慧的话 人是彼此的骄傲，彼此的增进，但是如果从神上头来的这个结果是和平。 如果人属地的智慧就会增进，但如果从上天来的呢，我们就会有和平。 还有这边讲到温良柔顺， 还有一个讲到就是有温良和柔顺。 这个温良的意思 温良的意思呢， 就是说一方面虽然对真理还是要坚持，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是有这种一般这个这种 reasonable 的态度。 一方面呢，他在真理上他有一定的执着，但是他另外一方面呢，他都会有一个合理的接受接纳。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对待一个在行淫时被拿的女人， 好似一个好的例子就是主耶稣基督面对一个在行淫的时候被捉到的女人。 从上头来的另外一个表现是柔顺， 在上头而来的智慧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柔顺。 雅各在一章十九节里面讲到 在雅各一章十二节那里讲到 十九节 十九节那里讲到 要快快的听， 要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讲， 慢慢的动怒， 慢慢的动怒。 就是说我们一个有人从有上头来智慧的人，他是一个柔顺的人，他不固执的。 一个有上头智慧来的人呢，他是很柔顺的，他不固执的。 叫人愿意去听， 人愿意去听， 去思想， 去思想， 去为神所显示真理来祷告， 为神的所真理而去祷告。 这么讲到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满有怜悯， 也都讲到呢，是上头而来的智慧是满有怜悯的。 满有怜悯的意思是说他是被怜悯所控制的， 这个话呢，他怜悯是被神所控制的， 就是说他对这方面他是有天赋的慈悲的， 他有天赋一样的慈悲。 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圣经里面有一个好的例子， 就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 这好的撒玛利亚人。 那撒玛利亚人他救了一个人，对不对？ 那撒玛利亚人呢就救了一个人， 他救了什么人？ 那救了个谁呢？ 一般是我们看是犹太人吧，那 我一般来讲是犹太人。 所以他这样做有没有好处？ 那他这样做有没有好处？咁佢咁做有咩好处呢？ 没有好处， 冇乜好处。 他是一个怜悯的人， 但系佢一个有怜悯嘅人， 就是他是爱邻舍的人， 佢一个爱邻舍嘅人。 继续雅各， 继续雅各， 就讲到这个没有是还有满有怜悯多结善果， 这个满有怜悯常结果子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从上头来的智慧是很实在的， 就我们呢这个由上头而来的智慧是很实在的， 有实在不是讲的， 不是只是一个讲字， 不是空谈， 都不是只是空谈的， 而是实在有这个行动表现出来的， 也实在有行动所表现出来的， 没有偏见， 没偏见， 没有假冒， 没假冒 人这个从上头来的智慧，这人呢他们就不会说那种所谓以偏概全的讲法， 所以由上头而来嘅人咧就冇咗呢个歪曲事实嘅讲法。 以前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指鹿为马。 中国人咧又讲话指鹿为马。 明明是鹿，他是说是马。 明明系鹿，佢话系马。 啊，这个我们看起来是好笑。 睇落嚟好似好笑。 但是这个到今天还是有这样的事情啊。 但到今日仍然好多咁嘅事情。 原因是怎么样？ 个原因系乜嘢咧？ 是心里面有偏见。 系因为心入边有偏见。 啊，所以另外一方面这个世俗的智慧跟从上头来智慧不一样的，是说世俗的智慧就常常喜欢有一种诡辩啊。 所以有时讲话即系俗世嘅智慧，好多时有啲诡辩， 是用诡诈来一种的歪曲的事实啊。刚才讲到哈 啊，歪曲咗啲事实， 还有没有假冒啊，这边讲到 啊，呢度都讲到咧系冇假冒， 是没有虚伪， 冇虚伪， 就说。一般我们听到阴谋两个字，我们觉得啊这个不好，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到阴谋这个事情，我们都觉得不好。 蜜月哈，什么哈，蜜月 讲到蜜月呢，我们都觉得是不好的 啊，这是诡诈的行为， 这是诡诈的行为。 从上头来的智慧不会这样子， 就上头而来的智慧不会这样， 没有这个假面具， 没有这个假面具， 也不会背后说人， 也都不会在背后讲人 啊。我们想到啊，这个主耶稣讲到我们不可以啊骂弟兄哈。 我哋好多时讲到啊，唔可以啊。 主耶稣讲啊， 唔可以闹弟兄。 所以这个都是这个属灵的智慧跟这个属地的智慧的差别。 呢个系属灵嘅智慧同属地嘅智慧嘅差别。 啊，当然个结果有很大的差别。 当然结果有好大嘅差别。 如果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在群体里面，我们常常都发现结果是一种扰乱啦。这边雅各讲到哈。 我哋有时讲到，如果系我哋系属地咁样咧，好多时候都扰乱。 啊，这十六节讲到，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呢个第十节讲到啊，喺何处有嫉妒纷争，在何处就有扰乱同各样嘅坏事。 啊，我们最近我看到一个很好笑的这个短片。 最近咧睇见一个好好笑嘅短片。 就是有一个人在家里拍他的狗那个动作。 有个人在家里拍他的狗的动作， 不晓得有没有看过啊？ 又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我觉得狗有两个动作。 这个狗呢有两个动作。 他比如说他要这边的颈啊要扬的时候，他就会用这个后脚来抓嘛，对不对啊？ 哦，他如果个颈后面行的话呢，他就用后脚来歪。 啊，可能养个狗都看到这样动作了哈。 我们养狗呢可能会看这个动作。 好了，这个狗呢，当时他主人给他一个骨头。 啊，主人咧俾佢一个骨头。 大家也知道狗啊，吃东西的时候非常严肃的，非常凶的，而且。 咁你知道咧，啲啲狗咧食嘢嘅时候咧好狼嘅。 就是说，他的给他一个 long bone， 他非常觉得很重要，很宝贵，他就别人不要休想干扰他抢他的哈。 咁啊，俾咗个好长嘅骨佢，咁咧佢咧就。你咧就唔使注意咧去干扰佢啦。 但是他这个狗同时好像颈部痒痒吧？ 咁呢只狗咧嗰个颈就好痕。 它自然咧，它的后脚就想上来要抓啦。 咁佢只后脚咧走上嚟要咬啦。 但是它只狗竟然，它的眼睛看到有一个东西在那边动动动啊。 咁只狗咧见到有啲嘢喐喐下咧， 它就以为别人要来抢它的骨头。 咁佢咧就以为人哋咧要抢佢嘅骨。 它就啊这样。 他就在那里哇这样叫了， 然后就反正一口就咬到就是后腿上面， 后来就咬到就在脚上。 有没有看过这个短片呢？ 有没有看过这个短片 啊？有看过。我们就一看这个短片，我说啊傻狗， 我看见他就说这只狗真是蠢 啊。其实这个事情也发生在不少的在群体里面， 咁呢个事情咧，好多时都会发现喺群体入边。 因为圣经里讲到，我们弟兄姐妹一个教会是互为肢体。 因为教会入边讲到咧，大家系互为肢体。 但是竟然也有相咬相吞的事情。 但系有时都会有相咬相吞嘅事情。 原因 呢？ 因为我们没有从上头来的智慧。 因为我哋冇上头而来嘅智慧。 没有，怎么办？没有这个智慧怎么办？ 冇个智慧点算呢？ 雅各说。一开始就这样讲， 雅各书一开头就咁讲 啊， 第五节。 第五节，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嘅讲到，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 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主就必赐给他。 我们缺少智慧， 我哋试谂下一个智慧， 我们缺少智慧可以向神求， 我哋缺少嘅智慧可以向神去求。 我们还记得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记得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啊，有个财主， 有个财主， 他积存很多财宝， 积存很多财宝。 他对邻居们说：我多盖一个仓库啊，把我的财宝啊存起来。 咁佢做一个大嘅仓库，将我财宝储埋。 神对他怎么讲啊？ 咁神点同佢讲咧？ 无知的人啊！ 啊，无知嘅人啊！ 英文其实更严厉啊！ 英文咧就更加严厉。 You fool！ 英文就讲话 You fool！ 你这个傻瓜！ 你个傻瓜！ 我今夜就要你灵魂。 我今夜就系要你嘅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咁你所预备嘅要俾边个咧？ 啊，我们是需要这个得救智慧，我们需要为将来做准备。 我哋需要呢个得救嘅智慧为将来做好准备。 我们需要认识神的智慧，我们向神求。 我哋预备神嘅智慧向神要求。 我们也需要在我们弟兄姐妹生活中，我们彼此相爱，这个能够有这个从上头来的智慧。 我哋都系为咗系弟兄姊妹要相爱，为要向神求上面而嚟嘅智慧。 这边雅各这边怎么讲呢？ 雅各点讲呢？ 主就必赐给他， 主就必赐给他。 那我们一起来求， 让我哋一齐嚟求。 我们感谢主， 我哋感谢主， 因为你是那位赐智慧和启示灵的神， 因为你系赐智慧俾启示嘅神， 你就是神的智慧。 你就是神的智慧。 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求主将你的最从上头来的智慧赐给我们。 今天我们向你求，给我们有上头而来的智慧。 如果我们还没有认识你，求主就是能够叫我们能够有这个智慧来认识你和得救。 如果我们还没认识你，求你给我们有这样智慧去认识你而得救。 也叫我们真是因做从你领受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 亦都让我哋领受由上头而嚟嘅智慧，让我哋彼此相爱。 不是做是相咬相吞的事情， 而唔系做相咬相吞嘅事情。 而是你的名得到荣耀， 而你令你嘅名得到荣耀。 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来。 我哋嘅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哋系你嘅门徒。 我们求主恩待我们， 求主恩待我哋。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听我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 阿门。 阿门。 多謝張弟兄的為我。